地藏菩萨本愿经，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公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以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族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拗烦，各显示者闻讯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波野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耳，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斯波罗蜜音、产提波罗蜜音、毗利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野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敲音、大狮子敲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耳。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父天、大梵天、绍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绍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斯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气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涉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以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与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汝知数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到当到未到，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切使顶受，未免轻谤。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纳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喻，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黑柳素七形象，是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信具足万幸如来，是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是狮子奋信具足万幸如来告长者子：欲净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切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象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宿福深厚，众所钦敬，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兴三宝，是时圣女广切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终，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计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工具，于先佛塔寺大兴供养，见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字中，素画威容，端严不备。是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倍生敬仰，施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恋如来，忽闻空中声扬：泣者成女，闻自悲哀， 我今是与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失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雨所沾礼者，过去国花定自在王如来，见雨亦母，培于常情众生之佛，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扶视，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悯，速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不，但早反射，端坐思维，吾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是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益母故，端坐念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伏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诸罪人，使近恶兽，伏至膊首，头足相就，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是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稽首来迎。百姓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欲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需业力，非此意事，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涌沸，多诸罪人及以恶兽？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生死之者，经四十九日后无人计治，唯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到此海。海东十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各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云神当至何趣？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在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切或暂信，旋又不敬，死须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焰，母号月帝利。无毒合掌启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 无自忧益悲恋。月帝利罪女，生天以来经今三日，运成孝顺之子，为母切功修福，布施各花定置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同受乐，驱同生厄。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沉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于各花定置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宏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切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当今才守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事。分身集会品第二。以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拿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苦怨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心誓愿故，各获果证，既自忉利，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以时世尊书金色鼻，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吾于五族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十有一二尚恶习在，吾亦分身千百亿广切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道断，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源河池泉井，利及于人，色皆道脱；或现天帝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父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道。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吾累劫勤苦，道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忆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足，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于佛受记。以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服一形，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到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 永离生死，自涅盘落。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渐道脱，始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于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吾助汝起，汝能成就九愿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以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现浮众生造业痴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从白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粗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以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常住，玷污僧尼，或骑男内刺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发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从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名号各别；次有千百，名字亦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窄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各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窄万八千里，狱长高一千里，色似铁围，上火切下，下火切上，铁蛇铁狗吐火持续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获报如是。由诸罪人备受众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覆铜爪，拖曳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抛空翻折，或至床上。复有铁鹰 担罪人木，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枝节来色下长钉，拔舌奸嚟抽长错斩，羊铜贯口热铁前身，万死千生业感如是，动经益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寄，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由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五？一者一夜受罪，以致劫数无时间绝，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亦满，多人亦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差棒，鹰蛇狼犬，追磨锯作，锉错镬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生格落手，热铁绕身，饥吞铁丸，喝饮铁汁，重连警戒，数拿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而敌，老友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声母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问已，受休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咐嘱，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显令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以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色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六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亡，已是等辈，唔当忧念。与既不是往缘，累劫重世，广度罪辈，唔复何累？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以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唔当为语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拿由他不可说劫。以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轮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轮国内所有人民多做众恶，二王以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道士辈 令史无虞。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事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善。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事。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像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如一女人，自若光目，切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曰：我以无忘之日，知福救拔，未知我母身处何趣。罗汉问之为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在生做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痴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问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素画形象，全忘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画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瑜伽，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彼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稽首悲泣，告于光目：生死孽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泪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受身，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汝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然悲啼而白被子：既是我母，合之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被子答言：以杀害毁骂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唔难，以是业故，未合解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彼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清说，百千岁中，卒百难境。光目问已，涕泪号泣二百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不十三岁更无重罪，及力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私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像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先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不，舍此报而生为凡子，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 佛告定自在王：以时罗汉覆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坛子间归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自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圣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由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与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以时四方天王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道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时。四天王言：唯言世尊，愿教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愿劫来，屹至于今，度脱众生犹未不愿，慈悯此世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重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亵渎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着及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嗔秽者，说丑陋龙残报；若遇悭吝者，说所求遗愿报；若遇饮食无道者，说饥渴咽病报；若遇田猎痴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薄翼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翻生鞭挞现受报；若遇妄暴生初者，说骨肉分离报；若遇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哑哑报；若遇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遇破用常住者，说益劫轮回地狱报；若遇污烦无争者，说永在畜生报；若遇汤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地常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礼毁容者，说所求决绝报；若遇吾我共高者，说卑屎下贱报；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遇邪见者， 雪边地受生部，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痴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劫数无有出奇。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狱名号品第五。以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灵，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垂，无日月光，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国，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窗，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人，复有地狱，名曰铁炉，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抱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奸善，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淡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僧伦，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亲。地藏答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叫唤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鹰地狱、锯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各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各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涵虚微，能深巨海，能象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千毫受之。父子至亲，其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 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獄，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獄，镬汤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獄，赤烧铜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獄，使诸火烧，亲及罪人；或有地獄，一向寒冰；或有地獄，无限粪尿；或有地獄，唇非疾藜；或有地獄，多转火枪；或有地獄，胃脏胸背；或有地獄，弹烧手足；或有地獄，盘绞铁蛇；或有地獄，驱逐铁狗；或有地獄，尽驾铁驴。仁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以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时，吾灭道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维护是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说是语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以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言世尊，愿教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问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又为国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藏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于此一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仇？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食顷之间，是人千万劫足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 乃及王妃、宰父大圣、大长者女、端正寿生、诸相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福赐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恶事接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患。福赐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诿，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讥诿者，如是之人现劫千佛灭道，讥诿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是劫耳，方受饿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终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结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讥诿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福赐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烟味，共鬼神游，日月睡心，转服汪寨，眠中叫苦，惨妻不落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如。男女俗眼不辨是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片，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字，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百病人，显令闻之，假令诸色分散之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是人命终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画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画，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是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福赐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力救贫，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远离恶道。普广，予以神力显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经声不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福赐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劳或疲， 乃至诸不自由之人，各之宿业，要忏悔者，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常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福赐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来、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生产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宿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而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福赐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期轻重。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痴情杀害、亵渎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是经一片，东西南北百由巡内，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斋日每转一片，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患病，衣食丰日。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恩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以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伏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显之利益，故问如来为言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誓力经。愿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重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利益全亡品第七。以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你泥涂，负于重石，渐困渐重，足步深邃，若得遇智识，替汝减负，或全汝负，是智识有大力故，扶相扶助，劝令劳脚，若得停地，虽醒恶路，无再经历。世尊，杂恶众生从千毫间变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杂，临命终时，父母眷属，而为前福，以知前路。或缘翻盖，或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力能中人耳根，或闻在本色，是诸众生所造恶业，计其感果，必堕恶趣。 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恩，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及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妄量。何以故？以所杀害乃至拜祭，无千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心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小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忽遇邻人更负小物，以是之故转伏困众。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语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静无声，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师，是南阎浮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切斋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事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终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圣事七份之中而乃获一，六份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份份己获，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游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受苦，何况待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力救拔，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人，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复次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终之后眷属骨肉，为修营斋资助业道，未斋食境及营斋之次，米金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献佛僧，勿得先食。如有遗食及不精进，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护正，奉献佛僧，是命中人七分获一。是故长者，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切斋供养，自心勤恳，如是之人全亡获利。说是语时，忉利天公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释法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作礼而退。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 已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拘毅偷利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憎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腐石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藏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味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疾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利失王、大奇利失王、奇利叉王、大奇利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国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执，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拘毅偷利在一面南。以是阎罗天子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毅此偷利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儿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赐予所问，吾为汝说。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二百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脱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言诸众生获脱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显悟宿世之事，致是阎浮提众生结恶习重，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碗蛇伏蝎，如是迷人在险道中虽如之间，即遭诸毒。有一智识多解大术，善禁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忽逢迷人欲进险道而与之言：绝哉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制诸毒？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灵得安乐，而与之言：绝哉迷人，自今以后勿理是路，此路入者卒难得出，复损性命。是迷路人亦生感触，临别之时，智识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如迷路人， 误入险道，遇善知识引接灵出，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然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若在你浅，又尚迷悟，不觉旧曾所落险道，或自失明，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若业结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以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各不同，现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小善，个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无法善事，乃至圆一番一盖小香小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鬼王敬礼是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斥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维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近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及汝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吾亦告梵王帝释，令维护汝。说是汝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明，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初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舍责，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神物杀害，取诸鲜味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筵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妄量精微欲食星血，是我早令舍责土地令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合切腹，踏诸土地，翻为杀害，聚集眷属，以是之故，梵殃自受，子母驱逐。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中时，神色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合堕恶趣者，寻迹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是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不是形，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 获大利益。以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事慈悲缘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上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称佛名号品第九。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时，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兴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时，今正是时，唯当速说，唔即涅槃，使汝早不是缘，唔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暂生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画形象，供养赞叹，其人获福无量无边。由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子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力于耳根，是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自心清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敲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宣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是人于延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尸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常生人天，受圣妙乐。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不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由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藏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超100大劫生死之罪。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是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由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智胜佛、正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声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如业罪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益劫了不得出。成师临命终时，他人为其清念佛名，于是罪中亦渐消灭。何况众生自清自念，获福无量，灭无量罪。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 从座而起，互跪合掌百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施施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以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地藏白佛言：我儿时时怨拗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辅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哑哑、如痴无目，如是种种不缘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远言为如，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利。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缘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营办，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帝释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仙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至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正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不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已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不竟成佛，何况释凡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众小善根，无法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谓如。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是人福利不可谓如。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或听闻一偈一句，发因众生赞叹恭敬，布施供养，是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谓如。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塔寺大乘经典，身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营理，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 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尚为诸小国王，弹乐之人尚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剃，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步。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地神护法品第十一。以时坚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恩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亦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不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劫数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庵室，事中能塑画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是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土地丰扬，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升天，四者现存益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恶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圣恩。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复白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是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维护是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坚牢地神：与大神力诸神小及，何以故？阎浮土地色蒙雨护，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物宝贝从地而有，皆因雨力。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雨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动是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予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接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与独护是人故，亦有释凡眷属、诸天眷属拥护是人。何故得如是圣言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不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以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碎豪相光、大碎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兴云豪光、大兴云豪光、 庆云豪上光，大庆云豪上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于顶门上方如是等豪上光耳，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已是超胜恩事，正十地事，不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发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获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恩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形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于佛受记。汝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言世尊，愿教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须上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沾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复至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力以根者，是诸众生永不历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宅、财物、宝贝、衣服，塑画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画地藏菩萨形象。是人若受重病者，成施功德，沉积随遇，寿命增益。是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堕恶趣者，成施功德，命终之后即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与步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乃及亡失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画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沾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见形，沾礼供养，是人眷属 假恩业故，堕恶趣者，计当劫数成尸男女兄弟姊妹，塑画地藏形象，瞻礼功德，沉积解脱，生人天中受圣妙乐，私人眷属如有福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施功德，转增圣恩，受无量乐。私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显所在土地鬼神，终身维护，现世衣食丰日，无诸疾病，乃至横事不入其门，何况及身。世人不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促成，永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缘、百千万亿等时，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拥护我。是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心生珍重，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终遇名师教示令熟，船得船亡，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众圣。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本心恭敬陈白，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覆水记笔，慎五身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力以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偈。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歪缘，或多疾病，或多空虚，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遇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日，乃至睡梦中悉皆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生，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恩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 予以神力流布是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以时世尊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归依大士身，寿命转增除罪障。孝失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处。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或素或惑大士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胜记。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是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渡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船独船亡多费失。斯人有业障或故，于大乘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服之。发因众心慎五身，酒欲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士名，即于梦中见无边，国内便得利根耳。应是经教力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位。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空虚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歪位无清睡。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吾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像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不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行沙诸国土。祝类人天品第十三。以时世尊举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忉利天中，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诸于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 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是南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习恶者多，众法善心虽如即退，若如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唔分是形，百千亿化道，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未来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小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涕，汝以道力拥护世人，渐修无上，勿令退失。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临堕趣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是诸众生予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碎地狱，显灵升天，受圣妙乐。以是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道，勿令堕在诸恶趣。以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互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累，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知韬利，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及闻此经典，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习性常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疫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厄，九者人见阴境，十者神鬼坐持，十一者女转男身，十二者为王神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宿智明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患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亡离苦，二十四者祝福受生，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利根，二十七者要持敏心，二十八者不敬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形，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临，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不 竟成佛。以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是时忉利天与无量香花、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耳，一切众会屈服瞻礼，合掌而退。